北京，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 2.47%， 创2年多单日最大涨幅。国内成品油价创今年年内最大涨幅，92号汽油每升上调2毛1。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进行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风光不再，上千元共享单车2折出售。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目前股市各板块的估值到底了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沪深两市小幅高开，一路高走，各板块全线收涨，沪指强势收复2800点，并且创2016年3月以来单日最大涨幅。医药电商板块全天领涨两市，沪指收于2815.11点，上涨2.47%，深圳成指收于9160.62点，上涨2.80%。创业板指数收于1581.93点，上涨2.64%。从盘面上来看，各板块全线收涨，医药电商、采掘服务、水泥、可燃冰板块居涨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您小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首先您怎么来看今天股市的这个全线上涨？ 今天的市场的涨幅也是近2年来单日最大涨幅。那么这个看点呢，也是我们比较希望啊欣喜的能看到这个现象。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权重股啊，包括一些科技股，最重要的是业绩成长股，在今天的市场当中的涨幅是最大的。那么这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就是说如果说后续啊我们要布局一些品种的话，可能会从啊绩优成长啊，然后呢权重的权重重市值板块啊，包括一些医药板块，我们去就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后市的方向。 再其次呢，就是整个今天的普涨呢，成交量没有放出啊。那么虽然两市有3000多个个股上涨，60个股左右的涨停啊，270多家个股涨幅大于5%，但是量能方面呢，还是有待观察。这是我看到的。 是，正好我也想问您关于量能的这个问题啊，您怎么来分析为什么量没有跟上去？ 今天的成交量还没有上周五多，但是今天的涨幅呢，却是两年单日最大的。我个人理解呢，是从两个方面产生了今天这个现象。一方面呢，是由于我们上两周就刚才大家谈到，在这个 A 股27年的历史上，连续周 K 线7连阴的啊，周线7连阴只有3次，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是连续持续下跌。那么目前的上涨，就算今天涨幅相对较大，离上涨的密集套牢区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所以抛压的顶没有触及到。另外一方面呢，随着这个短期之内中美贸易战的靴子落地啊，包括一些对于境外一些人士投资 A 股的一些放宽的政策，包括管理层，包括交易所啊，今天都在主流媒体上出了一些呵护市场的一些观点和一些言论，所以对整个市场的心态呢也比较好，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应该上涨的，所以没有主动性的抛盘。那么这样一个所谓的筹码的空当区，包括这个市场心态的逐渐回复呢，也造就了今天市场一方面没有抛压，一方面呢整个市场呢也是比较有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好，刚才您谈到了权重股啊，我们发现今天的这个比如说工商银行为代表的这些银行股啊，还有像万科呀等等啊，其他的一些包括钢铁啊等等，他们这些涨幅其实都强于大盘，您怎么来看这一波的这个权重股是上涨的领头羊，这背后又有哪些因素呢？ 是，我们就正如你所分析所看到的哈，除了今天一些科技股啊等等涨幅比较大之外呢，权重股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强于大势的。那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一波最近将近2个月3个月左右的持续下跌呢，主要领跌的品种是上证50。那么上证50里面呢，其中呢很主要的品种呢，就是这些权重股，包括像工商银行啊，包括像这个酿酒啊，包括像家电啊、保险呢，近期板块的跌幅都很大，尤其是银行股，他们的基本面的状况也非常的好。例如说，我们上周就跟大家谈到啊，目前很多银行股都已经打了6-5折、7折啊，这是净资产打6-5折、7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平呢，已经是。据有关券商分析呢，说已经低于1664点的时候，一些蓝筹股的估值水平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大资金进场，无论是护盘也好，还是看好后市也好，在目前这个点位去买这些绩优的这个成长的一些大盘蓝筹呢，是应该说是众望所归。所以今天的涨幅稍微大一些呢，我觉得也是物有所值吧。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沪港通当中的净买入啊，比如说沪市当中竟然出现了工商银行，前段时间都很少出现这个股票哈，这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现象。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您对于这个后期的这个走势啊有哪些分析？如果说在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的话，如果说啊，那么反弹的节奏会呈现怎样的特点？ 最近我看了一份券商的研究报告啊，他回忆了最近十几年以来整个 A 股市场啊，当出现10%以上的市场调整之后出现的反弹，当中会有哪些品种会跑赢大盘？那么他通过这个近十几年的数据回顾呢，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呢，就是说整个市场反弹的时候，小市值的，然后呢业绩优良的品种呢，会跑赢大盘，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后续一个做反弹的一个方向。其次呢，他就认为呢，跌得越深的会弹得越快啊。你如果说如果去做整体中线，目前还难说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中期大底啊。短期这个反弹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考虑一些近期啊被错杀的一些品种，尤其是短期之内啊远离上档密集套拉区的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呢，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加犀利一些啊，短期的赚钱效应会更好一点。所以从这两个方向去考虑做反弹啊，这个短期反弹的话。可能会带来比较明显一点的收益吧。 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祝 大家好运。好，再见。 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看外汇储备。今天中国六月外汇储备公布是31,121.3亿美元， 前值是31106.2亿美元，环比上升15亿美元，结束两个月的下降。再来看油价的调整，7月10号24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此次油价调整具体为每吨汽油上调270元，柴油上调260元，折合90号汽油每升上调2毛钱，92号汽油每升上调2毛1，95号汽油每升上调2毛2，0号柴油每升上调2毛2。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0块5毛钱。再来关注汇率，在岸人民币收报 6.6175， 上一个交易日呢是收于 6.6480， 比上日官方收盘价升值305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升破 6.62 关口，并创7月4号以来新高，升值近450个基点。有专家建议，从2017年年初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的经验来看，维持常态化的汇率预期管理和前瞻性的采用疏堵并举措施化解贬值心魔，将扭转短期非理性，引导汇率回归调节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本位。再来关注私募，据某私募领域的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管理规模超过百亿元的私募仅有27家。今年上半年，这些百亿级私募的业绩并不太乐观。在这27家私募中，实现正收益的有5家，占比不足20%，且最高收益率不过6.48%。超过80%的私募实现负收益，最差的收益率为-23.9%。27家百亿级私募上半年平均收益率为-6.5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抗癌药。抗癌药最近成为了话题榜的头条。7月8号，国家医保局再次发布声明，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进入2017医保目录的17个抗癌药药价均有大幅下降。对于抗癌药药价过高的原因，同济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进解释说，国外申请专利的原研药在中国享受单独定价权，国内没有仿制药竞争，出口到中国再经过关税2到3层经销商，到达医院中标价再加价 10%至15%， 医院药房给病人的价格就翻了很多倍。2017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正式公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第二批谈判结果，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价格下降幅度明显，例如既往5000元左右的100毫克贝伐珠单抗新支付标准为1998元。截至今年4月18号，两批谈判的抗癌药品因降价节约资金达到41.7亿元，加上纳入医保目录后报销的部分，共为患者减轻医药费负担62.4亿元。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现在医保选的几个品种针对的疾病，肺癌、慢性乙肝都是目前国内比较高发而且用药负担比较重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希望能够从公众感受最明显的品种和疾病上减轻他们的负担。此次是我国首次使用国家层面进行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在已经实现全民医保的情况下，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将是谈判最大的筹码。其实从5月1号起，我国就以暂定关税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 3% 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其中包括了103种已经上市的抗癌药。资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共享单车。一年前，在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天津市王庆坨镇，每天都有货车从这里拉着数千辆共享单车发往全国各地，各个工厂订单接到手软。随着多地共享单车禁投令的出台和不少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共享单车的订单骤减。现在的王庆坨回收共享单车并再次出售已经成为一门产业，这些二手的共享单车被低价从全国各地回收，被简单翻新后以稍高的价格出售给新的企业，用以回收贷款、货款或者是资产变卖。 目前数万辆车已经找到新主人，更多的车仍散落在各地。这些造价几百上千元的高质量单车如今只能面临被贱卖他人的命运。据业内人士透露，以小蓝单车为例，它的成本价至少在1500元左右。据一家回收企业老板说，现在一辆卖240元，不要锁的话卖120块钱，全新的小拜单车可以190元一辆拿走。照此计算，这些共享单车在卖二手车时几乎是两折甚至更低的价格出售。该企业老板还表示，价格还可以商量，否则只能当废铁卖了，废铁5毛一斤，一辆也只能够卖20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8点1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每周一二我们会和大家固定来聊一聊股市的话题。那如果各位朋友关心股市每天的这个行情动态呢，也可以收听每天节目我们前半部分的这个资讯内容，当中我们都会连线一位专业人士来就当天的行情进行点评。那今天呢，我们要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估值这个话题。建新您好。 听众们好，主持人好。 那我们的话题是目前股市各板块的估值到底了吗？那这个到底没到底啊，其实呢只能复盘才能看。 没错没错。 那很难预料是吧，很难预测。那今天这个走势反正不能说气势如虹，因为成交量没有上去。 没错。 但是确实是一片飘红。 对对对。 哎，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刚才您也说了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咱们也看看说为什么说就是今天的一个走势非常好。一个是从上周五开始，我们知道就是一直之前和大家去提的啊，干扰我们市场情绪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儿。这最终是发生了，对不对？使得其实说就是不定的一个情绪其实就是已经舒缓了嘛。咱们当天也是看到了整个我们的 A 股市场也进行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么一个反攻。那今天的一点其实是延续了我们那个上周五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点其实还有，其实除了我们贸易摩擦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最近人民币也是发现说，哎呀，我们 开始回升了。 对，之前是看人民币说我们再也买不了什么美元这么多东西了，因为我们价值开始往下走了，对吧？但是发现周五好像也开始也是我们的，也是在一个我们的官方的一些就是一些或者说回应的情况下，我们人民币就上来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发现，我们之前说人民币下来之后会有资金向外流这么一个倾向，但现在我们会又上来了，其实也是一方面就是给足了我们信心。所以说几个方面出来之后吧，我们信心也是逐渐在稳住，所以能看到了我们市场上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一直看到我们今天嘛，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本上是全红的那么个状态。 是，且不说每次下跌都有每次下跌的原因啊，或者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心里一个预期，但是从历史的走势来看，当一个所谓的一个负面的事件最终它变成现实的时候，往往大家就没有原来那么怕那么悲观，至少短期都有那么一点点上涨。 对， 这就是所谓什么靴子落地。 对对对， 是好消息呢它就可能会跌，坏消息它可能就不跌了，还小涨。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其实按咱们的一个心理状态的问题嘛，咱们其实主要是怕未知而不是怕确定。所以说去每一次靴子落地这事儿就定了，其实反而他不怕了，反而就是我们该知道后续怎么办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拧巴有点，对吧？说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既然已经落成事实了，反而我们看到其实会有一个不同的表现。这些就是我们其实还是畏怕畏惧的是一个 未知，因为未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嗯， 反而就是这事儿确定了，我们就该知道怎么办了，该干嘛就是该干嘛就干嘛了呗。 这个如果从反面来思考，就是比如说一个理想好落地之后， 嗯， 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会有一些调整哈， 嗯， 这在于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乐观的，再加上某些煽风点火的行为吧，就会把一些股价推高，对吧？ 没错没错。 那么正好也是某些人撤退的时候，对吧？掩护他们，正好这个政策落地了啊。 嗯， 这个股价就开始下跌了， 没错。 那反过头来的话，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的话，现在啊公布了， 嗯， 那么股价为什么还能够稳定呢？这原因又是在哪里呢？ 其实不太好消息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在它出来之前也会有什么，就是有小风声出来，其实我们反映到我们的市场上，其实已经开始反映了。 嗯， 因为之前比如咱做拿一个贸易摩擦的事儿来举例子吧，其实之前都没有定，都是说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句这边说一句，那造成了市场其实有那么一个悲观的预期，其实反而到了这事儿咚敲定了， 嗯， 预期也就到这儿了， 嗯， 就已经到头了，说最坏也就到这儿了，说白了就是。这就能看到说其实这事儿敲定了，反而看见我们会之后会走出一个不同样的一个走法来，就这样。 另外呢，我们中国股市也有很多这个中国的特点啊，你就看这两天这个暖风频吹是吧。 对， 刚才你谈的这汇率最早是这个央行的行长的表态，对吧？ 没错。 后来呢又有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密集的表态啊，再加上呢就是这个一些经济数据也出台了，各个统计口径的这个经济数据也都出台了， 没错。 也就是从多个角度吧， 嗯， 在呵护这样一个市场。包括这个双休日的时候呢，证监会又出台一个消息，就是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买 A 股的，是吧？等等这些好消息加一块儿，它也就是欠一个开盘的时间嘛，是吧？ 没错，其实这也是刚才您说的，也是我们的一种，也是一种风格吧。其实你看我们的监管层也是，就是咱们感觉就是他其实现在希望市场进行在自我修复，他其实也咱们说的这种消息就是他也没有直接去介入什么，但是他也是在通过他的一种特有的一种方式吧，来帮助说在市场自我修复的时候的这种情况下啊，别过度的修复，而是去减缓它的修复程度，但是还是说希望引导着它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走势吧。 好，但是今天的这个量没有放上来，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来说，其实因为咱们毕竟之前也是走了这么长的一段是产生的一个调整吧，其实还是市场上还是有一丝担忧的，其实能看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常见，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分近期和长期去看。从近期来看，说我们还是说跟建议大家是，如果您是看您的投资一种理念了啊，就是咱们一直在说的，如果说您还是比较保守，是我们建议的那种方法来说，我们不建议没有量的上涨您去积极介入，您可以小幅介入，因为说白了就是你没人买，市场是还有担心情绪在，我们希望这种情绪是慢慢的释放出来，那所以我们会判断今天涨往后是怎么走，大概率其实还是做震荡整理的状态， 嗯， 这是近期的一个走势。那从长期来看，刚才咱们也说过，其实呵护也来了，对不对？而且我说我们靴子落地，其实事儿也来，事儿也就是利空已经出尽了嘛。其实从长期来看，其实向好的状态，但是对于我们短期，如果您操作的话，可能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会比较难受， 嗯。 是这种状态啊。 好，但是利空有没有出尽，短期可能出尽，但是未来也不好说，是吧？ 对，没错。 当然未来利好还有没有更多也不好说，因为这个都很多是未知的，是吧？ 没错， 毕竟看不到大家的底牌嘛。 对对对。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啊，好有一比，就上周咱们聊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股市见底是不是应该有几个信号，有个特别强的信号啊。才见底，比如说我们复盘前几次大底啊，是不是都要有一个特别强的信号？包括大跌的调整也是这样，啊，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啊。 嗯。 所以呢，这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这个反攻，是吧？我们三五个人组成一个排，是吧？我们偷摸的爬上一个山头，偷摸往前冲，对不对？ 没错，没错。 而不是说，哎呀，我知道后面有坦克啊，后面有两个军的啊，都在后面呢。我这个兄弟们上啊！ 啊，跟我冲啊，还没有那种感觉，没有百万雄师在后面跟着那感觉，更多的是有点试探性的往前走两步。 其实这个我是反而说，我们也是和同事们去交流来说啊，反而这一会儿就是咱们看到已经是调整了很长时间了，而且我们还其实怎么说呢，也有很多说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不管是说从基本面还是从各种方面吧，其实都认为快已经到了底这种状态。所以说这种状态，我们其实这种状态我们更倾向于用技术分析去分析。如果说去从这边看的话，就像您说的时候，其实目前来看还不太具备我们说的是反转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还是在趋势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只能是作为定性，也就是说短，就回过头来说，咱们短期的一个投资来说，建议大家还是以小心为上，因为有可能说有，我们也见过一些朋友说，看到这种信号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吹冲号冲锋了？这个可以，但是我们您的拉长的一个周期一定要长，短周期，如果您投资希望说，哎，这一个礼拜或者说两天就能看见涨，不建议大家去这么一个操作，因为每一次从技术分析来角度来说的话，肯定会有反复的。为什么希望也是大家现在用技术分析的这种理性和理念去做现在的这种市场，因为每次你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没有量的情况下一蹴而就直接上去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是以这种谨慎的心态认为它是目前的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来去看才是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用技术性的方式、来进行投资，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资金啊分成十份二十份的，是吧？你可以先投资个2%啊，逐渐的增加，按照一定的这个周期啊， 没错， 投资个5%啊， 这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技巧吧。所以说我们不同阶段应该用不同的一个方法来去进行个投资吧。 对，那为什么说现在是可以进行试探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这个内容了，就是要探讨估值的问题，对不对？就是现在的这个估值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哈？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 ，A 股历史六次大底整体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是多少呢？1994年7月29号那天呢，股市上证 A 股啊，这个是跌到325.89点，那天的这个 PE 呢是。我看是多少啊？是11.48，市净率呢？就是 PB 呢是1.41。然后1996年1月19号跌到325.89点，很像啊，一样的。 对对对。 啊，但是估值稍微高一点了啊。这个市盈率是16.63，市净率是1.91。05年6月6号是998.23点。市盈率是 18.43， 市净率是 1.65。 08年大家都知道是多少点吗？1664.93点，市盈率是 13.77， 市净率是 2.02。 到了13年6月25号是 1849.65点啊，1849，这个很多朋友都印象很深刻。那天的这个市盈率是 11.99， 市净率是 1.48。最近的一次是16年1月27号 ,2638, 市盈率是 17.67, 市净率是 1.83, 目前呢是不能按今天算了啊，按上一个交易日算吧，对吧？我看这是截止到按2847点算，那么这个市盈率是 15.99 点，市净率是1.71。 也就是说今年一直站在高位的 A 股市盈率的中位数目前呢大概是 29.91 倍，是五年来第一次跌破30倍，市净率的中位数已经跌到了 2.4 倍，是五年来首次跌破 2.5 倍，上证综指的市盈率是 12.42 倍，跌破熔断底的 12.87 倍，也低于1664点的 13.49 倍，那等等啊，有很多是比较啊，还有创业板的这种比较，哎，怎么来看待这个一个估值的问题？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建新有话说，憋一下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估值能不能够作为我们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稍后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聊估值。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A 股历史上6次大底的整体市盈率和市净率啊。那接下来我们请华创证券启阳财富管理中心的程建新先生一起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种历史上的估值有参考意义吗？ 这个参考意义的，因为刚才您也念了一些数据，对吧？我们看到是当时会有一些，就是市场会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一个走势。但是想和大家去说的那么一点，你看，这是毕竟都是历史，毕竟都是复盘，已经都是发生过的事儿，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其实感觉上，哎，还是不错，还是也是挺对的啊。但是应该是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或者说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吧，咱们看到一些风格，而且之前咱们的节目也去在聊这个事情，目前市场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已经是不如之前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些就是走想法了吧。一个是 变化不如原来 是这样，咱们先目前市场的风格变化其实不一样。 哪些风格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咱们说一些举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是吧，比如说当时我们处在的不同的经济周期，我们处在了每个行业或者说整个市场的一些经济状况，是这种几些条件所造成的这么多，我们看到了之前会有一个大概的这么样一个共性。那从目前或者说近期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来说吧，我们市场上不管说从行业或者说整个市场的结构来看，其实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且之前咱们也说过，一些行业的估值目前说都已经回到了它之前历史的一些， 一会儿我还会说行业的 是吧，就是咱就该从大方面来看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已经不太有参考意义了，咱们之前几期节目也和大家一直在说，其实很多行业它的估值目前处于一个重塑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 所以 我们说过这个。 对，很不只是一个行业，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体的估值目前也在属于整体重塑的状态。那这样的情况下参考意义是有，但是说咱们不能说刚才看通过您念的数据，咱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说哎呀是不是该反弹的这么一个区间了。那具体的其实我们还是要看的，因为毕竟是 啊我虽然认识你很多年啊我发现你已经不是5年的你了，5年前你不是这样，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是这意思是吧？同样一个行业，同样一个公司，我不能按照原来那个估值再来给你新的这个价格了，是吧？ 没错。 你刚才还谈到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思考啊，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周期不一样， 没错， 是吧？你刚才谈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了08年是个什么样子，13年又是个什么样子，对吧？ 没错。 别的不说，咱们的货币供应量，可不能同日而语，或者说货币的这个增速，供应的增速， 不能同日而语。 没错，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目前所处，就是之前所处的经济形势不一样，那前我们是属于经济还是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从目前 两位数增长嘛， 对啊，从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不太像之前那种状态了，所以说现在还是有所转变的。其实从我们的市场风格也能看出来，我们现在的市场风格已经慢慢的去转到了一些其实就是成熟市场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去会投资一些比如说波动很小的一些公司，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就是投资一些业绩非常确定的公司， 稳定增长， 对吧？而且是或者我们不管是内生啊还是外生都会有看好，其实这也是市场的一个转变的形式。所以从这个市场来说，其实也是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说也是估值重塑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另外呢，单看这个数字的话，你比如说2008年是13点多啊，2013年是11点多，2016年是17点多，现在是15点多。那从15点多到13点多到11点多，那还能降不少呢。 啊，对，所以说， 对不对？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数字有参考意义，有没有啊？有，但是说我们这从回到现在来说， 对， 这参考意义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再估量吧。所以还是想跟大家说，目前其实毕竟之前的事已经过去了，而且跟大家说，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应该去重新去认识这一点，所以才重新来看待目前的整个市场。 但是呢，我想历史的这些底部的时候的市盈率和市净率还是有一个参考意义的，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设定为一个比较坏的啊，更坏的一个阶段。那你也可以做一个更保守的估计，就是说那现在的下跌离历史上最低的时候还有多少的距离。比如说08年的时候这个估值是 13.7, 对吧，现在是 15.9, 16点多，那是不是还有个20%左右的这个下跌，打比方啊，打比方。 没错没错。 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分阶段的把你的弹药投进来了呢？ 对，这您说这个是非常就我个人认为啊，也是非常有技巧这么一个投资方式。因为毕竟说刚才说有参考意义是肯定有的，但是也是可以作为，其实我们说如果到现在来说，如果咱们是经过周密测算，我们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吧大概设定一个目标，我们打几折之后是多少，打几折之后是多少，我们应该是逐步的进行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非常就是有价值性的投资，这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方法。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是那种还是说如果是大家是价值投资者，或者说你能很有能力的去认定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投资方法是我们非常就我个人来说啊，如果是能弄明白这个，其实我也是非常羡慕，但是说也许个人能力有限，也是没有办法去摸透，但是这个方法如果大家能掌握好了，而希望大家去运用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指数方面的估值，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此外呢，也要看到这家企业它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这个估值哈。如果分行业来看的话呢，在历史八年中的这个位置哈，那么我以八年哈为一个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那么国防军工和食品饮料是很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吧，今年这个招商证券开策略会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开策略会就股市就很有意思哈。食品饮料分会场是门庭若市啊，国防军工是门可罗雀。然而这两个板块是仅有的两个 PE 在中位数以上的板块。最惨的是银行、房地产和钢铁，他们分别代表了去杠杆、去库存和去产能啊，完美响应了去年三去一降一补的这个政策。那么我跟大家挨个来介绍一下各个行业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和它在历史上最小值的距离，以及和这个历史上中位数的距离，我们以八年为一个跨度啊，就目前的这个从10年1月份开始算起到现在啊，采掘业目前的这个现值呢是略高于中位数啊，也更高于它的这个最小值。化工呢就是目前接近于中位数，但是也略高于最小值，快到了，快到最小值了。钢铁是低于中位数，基本上是在最小值了，就是最低的估值了。那么有色金属呢是目前的位置啊是接近于这个最小值，还比较 低于中位值啊，就是在中位数以下。 嗯， 那么建筑材料呢是在中位数以下，也比较接近于最低值了。等等吧，还有比如说机械设备是没到最低值，但是接近中位数了，离中位数还有一定的距离，没有到那么高哈。再来看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食品饮料，食品饮料呢是略高于中位数，当然它也高于最低值啊，食品饮料算是比较高的了。此外呢还有这个银行，银行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最低值这个位置了。 嗯， 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啊。那么和行业比的话，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一家公司，它所处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行业，你认为这个估值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 其实参考意义来说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看到也这是一些历史性的数据，也是告诉我们目前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状况。但是我们刚才也从您的一些数据和分享，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总结啊，发现其实接近于最低的或者说已经低于中位以下基本都是我们的周期性行业。然后那些比如说像一些后周期性行业，比如说我们的消费，对吧，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坚挺了。所以说呢也能反映出来啊，我们现在其实投资的一些逻辑或者说投资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在这么一个变化之中吧。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说您也说三去的行业，对不对，由于也是说顺应了一些经济形势，导致了我们看到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也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咱说的俗点，他们的周期过去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的周估值起来，因为咱们说又需要它，现在周走掉了嘛，对吧，那它的估值肯定要慢慢下来，那下来不一定是便宜，咱们要去从两方面去认识它。那结合经济，就是一个目前经济的一个周期来看，他们的便宜只是目前来说啊，是预示到了整个行业目前是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 哎，所以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你当一个行业的周期快结束的时候哈，你不要持有，因为这个结束离它下一次起来中间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对， 在这段时间里你如果一直持有的话，当然你看你的收益的回报啊，它如果有一些固定分红的，那也还挺不错，对吧。但你要追求一个相对高的收益的话，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在这个领域了，而是在这个周期起来之前或者已经确定了的时候你再进入，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 对，就是 也就是说目前这些就以银行为例，或者以刚才所谈到的这个 钢铁 房地产为例的话，是吧， 对， 它是刚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低估值阶段。 所以说就咱们说这个指标目前来说运用它的所给大家去，应该是咱们去想，应该是它目前行业其实目前是属于一种低迷的状态，而不是我们说另外一项就是是不是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这种状态。其实不建议大家去这么想，还是应想到是目前行业不是应该我们去看的。但另外咱们看到说整个风格在转变之后，其实我们该去看什么，因为刚才咱们也去提到了嘛，对不对，或者说一些后周期的，或者说就是我们大消费来说，应该是到了他们的一种状态，咱们之前也看到市场进行调整，刚才你也念了，比如说像，食品饮料或者说白酒啊，其实还有一个不知道您刚才说没说到医药，其实也是在一个他们的估值的一个走势，其实给大家去预示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市场其实目前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看，所以说也是给我们了指明了目前市场应该去看的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 在某一个行业它的这个上升期的时候，它应该是越来越好，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可能是接近于它的中位数，甚至是接近于它的高位数， 没错， 就是往最高点冲嘛，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没错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啊行业，申万一级的很多行业都是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呢，处在还没有到中位数的这个水平，还在中位数下方，但很有势头往前冲。你比如说刚才你谈到这个医药是吧，医药生物医药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估值是当然是高于它的最小值的，但是还没有达到它的中位数，更没有达到历史最高位。 对， 同样还有什么呢，计算机。 对对对， 计算机也是没有达到中位数啊，很接近了，这他们俩都很接近了。 没错， 还有一个领域呢是这个 机械设备也很有意思啊，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这都是接近于中位数。 对，没错，这个其实这几个行业其实我们应该重点观察，但是想提一下为什么说像比如说像计算机，我们再细分一点，比如说像一些软件或者说半导体、半导体还差一点，就像软件这一些，其实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它有个什么好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去想，就是因为软件开发它其实资产其实还是比较轻的， 最贵的是人。 对，然后呢，而且它是成长性还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方向也是说也是会预示着整个行业，就像您说的是，还是正在往上冲，冲到我们中位数的 一个高估的阶段嘛。 对，所以说这个数量是告诉我们整个行业正在向好的发展，而不是说我们之前看到的像钢铁啊、像煤炭这些是从高位往下回落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两个行业正在处于不同的一种走势，这种就是咱们说看估值，其实就要看这种方向吧。它其实估值的一些慢慢的走势是预示着我们整个市场对一个行业来说是怎么看的。其实这个怎么看之后，就是给了我们指明的一个方向嘛。 当然这还得结合着刚才所说的指数的估值来看。 没错，没错，对，两个都肯定是缺一不可的嘛， 缺一不可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某一个行业啊，它的这个比法，它要不要和一些外国同行业相比？我找到了一个券商的分析哈。这个券商呢，他们是研究家电的。他们是从这个相对的角度来看，绩优白电龙头及厨电龙头的估值水平，主要以相对市盈率指标作为参考进行比较。日本、美国及 A 股市场比较指数分别为日经225、标普500、沪深300指数。结果显示，白电龙头，尤其是某公司，相对估值处在偏低水平。若剔除低估值高权重的金融板块对沪深300指数的影响，海外绩优家电龙头相对估值溢价明显。具体来看呢，就是某某上市公司啊，他们都是这个家电上市公司，相对沪深300动态 PE 估值均低于大金工业，大金工业是韩国的一家， 我知道 这个，日本的一家 空调， 对，相对于这大金工业，相对于日经225指数的这动态 PE 估值啊，还有呢就是厨电相对沪深300的估值呢是略高于 AO 史密斯相对于标普500指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日经25、标普500和沪深300指数动态 PE 的估值分别是17倍、25倍和12倍。沪指300指数估值中枢比较低，是因为这个刚才说的金融板块权重比较高。那沪深300金融指数动态 PE 估值水平呢仅约是8倍，而沪深300可选及沪深300消费指数分别为17和30倍等等。把这些剔除的话呢，总结啊，结论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海外的绩优家电龙头的估值比咱们高。 对，这 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 就相对于他们自己的指数来说啊， 没错， 比咱们要高。那咱们也很优秀啊，能不能再高一点，就股价再涨一点呢？ 对，这个是我们就是看是一种比较的方法。刚才您念了一些很多的数据，其实咱总结的非常好，就是人家其实还是很，其实咱们相对人家来说就是非常便宜的。其实这种方法我们去跟国外的一些公司去对比啊，其实我们是要满足一些先决条件的，就是你别是一个。就是大家毕竟经济体或者经济形势不一样，对吧？你如果你的公司，比如说咱们是一个专做，你就是耕耘的国内这一亩三分地的这种公司，你其实不太好去和一些国际上的公司去对比。那我们希望说是您这些公司是有一些国际化的一些，就是业务已经有足够成熟了。毕竟您刚刚说，比如说像大金，对吧？咱们估计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大金空调好。这是人家国外的牌，咱都知道。那 AO 史密斯，大家都知道这个牌，所以说一定是你的公司的体量要足够大，说而且有一些就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些企业，我们才好去和拿它到去国际上去比。所以说这么比来说，和比之后咱们再去看，确实有一些是上市公司，还是目前是。就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比如说咱们也可以就知道一些很知名企业， 有格力、有青岛海尔啊，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是 你要说这么看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来说啊，格力还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那但是我们还是说，你比归比，那还是要去看一些到底具体的业务。比如说我们这次哎，美国给咱们弄了一个贸易摩擦，其实所受到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嘛。所以说这种比咱们也是要去动态的去想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去盲目的说哎，我们跟人差这么多，那我们一定是觉得便宜就要买买买这种状态，其实还是要做到一个理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嗯，你的意思呢，就是说也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比。 没错，因为你要满足很多先决性条件，就刚刚给你举例嘛，你是光耕耘一亩三，就是国内一亩三分地的，你是没有办法和它去比的，因为你所面对的一些渠道、桥梁和视野或者市场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很多人就喜欢这么比。你比如说吧，一个私募，非常有名的一个私募啊，这个经理，他特别看好茅台嘛，他就老拿茅台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洋酒公司地压吉欧的这个估值相比，他认为茅台啊有朝一日呢要进到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去啊。当然这几年确实茅台没有让大家失望哈。 没错。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应该和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酒业公司哈去抗衡。那同样它是基于对这家公司认可的基础上。 没错。 或者说这家公司有更好的发展的基础上，对吧？ 没错。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看你对于一家公司自己的这个研究和你对他未来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其实这个它比是没有错，因为咱们刚才说底下先决条件也是你的品牌的影响力足够大，你也去有一个走出世界的这么一个预期。其实我们从近期的我们看茅台的一些走势的一些反映到背后的一些一些事件来说，咱们具体来说啊，你看我们茅台说要提高产量，要一带一路走出去之后，我们看见它的反应其实还很大的。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知道三公消费的一个事件是把茅台其实打得很低的，那会儿我们要和世界上的一些龙头去比，其实我们看不出来那样的一些投资价值的。只有我们发现茅台它在调整了它的一些内生的一个策略之后，它有走到世界舞台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它有足够影响力足够大，能去打开世界这种舞台预期之后，我们才好去和世界上的大龙头去比啊。 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大金工业，中国区域的收入占比约为它自己的总收入的 20%， 本土的这个收入占比大约是 25% 啊。那同样我们可以说中国公司的这个海外的收入能够占到总收入的 25% 吗？啊 ,20% 吗？ 没错，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说你是满足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你是才能去到国际上去比的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做功课啊， 没错， 挨个去分析的啊。 没错。 但是这是提供了一种参考的思路啊。 嗯。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估值的这个上升啊下降啊，你觉得和哪些经济指标或者是哪些变量是有关系呢？ 其实很简单，我估值其实这个东西你要凑过来，咱们算基本上的一个那个叫公式来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和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的就是很有关系嘛。那估完风险偏好再往前面倒，就是我们看整个我们的经济形势的一个好坏。经济形势好很简单，我们就是对风险偏好就是肯定会放得很大，对吧？那我们估值就会跟着很大。那如果你经济形势现在不太好，所以这情况下呢，我们的风险偏好就会随之收缩嘛，对吧？我们就怕风险嘛，对吧？那这样来说，我们的估值也就会随着下降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但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别的变量，说来说去有很多嘛。但是这一点吧，就是我们认为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了。 当然也会和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行业是否是处于这个扩张期，是否是处于上升期有关。在这个阶段大家就偏于给它一个更高一点的估值， 没错。 而在衰退期的时候，或者说在下降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更加的悲观一些， 没错，没错。 所以这背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在主导哈。虽然说呢，我们都希望股市哈不要下跌，永远上涨。虽然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底部到底是在多少点位，但这个呢是难于上青天的一件事情。 没错。 所以呢，我们想说的是，在股市有一天被证明见底的时候，你手头要有资金， 要有弹药。 没错。 在你准备向前冲锋的时候，你手里得要有啊这个真金和白银。 嗯。 那最后想问一下建新， 嗯， 怎么确保？股市见底了，我手里还有钱呢，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大啊。 对，这样咱们其实从短和长啊，和大家去从这个各种，就是也是说两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吧。咱们就因为目前来说，跟大家一直在说，目前的市场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动荡的状态，不建议大家去把手里的钱全部进行一个投资，所以建议大家目前是留钱留得多，就是你留你的流动性要强，对吧？ 嗯、 我们留那个少部分投资，而最近来说我们看到几个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增大一些我们的股市筹码的一个点在哪，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世界杯结束了，这是一个我们之前说虽然说很开玩笑，但是能看到其实这有一个小的一个细微联系的状态，而今天我们知道今天也没有比赛，礼拜好像到礼拜三才有，所以这个目前这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一个点，这是一个我们近期来说希望能可以加大筹码的一个方式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比如说我们像一些贸易摩擦啊，一些确定的事儿一次次的释放， 嗯， 也是一个我们近期观察的点。 嗯， 那要说拉长到长期来看，您也说的是我们怎么能看到确实需要我们可以能加大筹码的一个点呢，也是跟大家是说两个自己的观点啊。一个就是我们从政策上，不管是从政策上支持我们整个市场，还是从政策上支持着我们或者某一个行业，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从中长期来看的点。为什么？从如果说能从政策上支持我们整个行业来，整个市场来说，那当然是好的嘛，利好全市场。那如果它政策上只是支持了一些某一个行业，其实也可以起到以点带面去辐射到全市场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觉得大概率还是从行业入手，这是政策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个释放流动性的方面，就是看我们央行会具体出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给我们的市场注入新鲜血液。那这两点就是我们认为从中长期去看，我们大家应该是能看到去需要观察的那么两点了。 嗯，好。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世界杯期间啊，这个金融市场的交易量都有所下降。 没错。 不管是哪种产品的交易量哈。 嗯。 另外呢，我这里还有一位朋友他写的这个文章啊，他说十年前我刚入市，连牛市的尾巴都没有摸着，当时市场连续下跌，不过我以为可以抄到底。4000点我超过，3000点我也超过，2500点我还超，2000点我已经没钱了，没有勇气超了。后来市场接着跌破了1900点、1800点啊，4000点到2500点我亏了20%，但是2500点往下我却亏了一半的本金。那一年我深刻体会到投资中的残酷，抄底是投资中最危险的行为。你怎么看？ 没错，一直和大家去说不要抄底，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直在做一个不确定性，你是在猜，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这种猜测啊，你说白了我们一个人你是抵抗不住整个市场的， 嗯， 所以说刚才那个朋友其实用血的事实跟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了一下， 嗯， 一个经验，就是千万不要抄底。我们一直给大家去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宁可错过了第一反转点，但是我们需要等，就是你趋势明朗了，我们挣一个趋势的明朗的钱就够了。 确定本金的安全是投资的前提啊， 没错， 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 嗯， 保证本金的安全才是你赚钱的前提， 没错。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很多的公司都有很大的回调，比如说茅台08年回调 58%， 腾讯回调了 46% 啊， 嗯， 所以啊，一定要守住钱袋子啊，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第一位嘛， 这是第一位啊， 嗯， 当然也可以进行分散性的啊，分阶段的分周期性的来进行少量的投资，啊， 没错没错， 抵抗这个下跌的不同阶段所带来的风险。那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